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7月23日嘅。咁啊，喺上礼拜咧，澳洲就发生呢一个嘅叫做收复澳洲嘅行动啦，咁样样。咁但系呢个收复澳洲嘅字眼咧就係從唔知邊個大陸網所寫嘅咁樣，咁所以真係一睇 Google 啊嘛， 唔係一睇就知有問題啦。咩叫收復？即係妖精咩，大佬？你妖精先收復妖精啊嘛， 孫悟空嗰啲啊。 係啦，嗱，即係你會收復咩？例如你會收復伊斯蘭國啦，或者你會即係收復一啲邪惡族心啊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咧英文佢就叫 Reclaim Australia Rally 嘅嚇，即係。即系应该恢复啊， 恢复系咪好似贴题啲咯？ 恢复啦，或者系寻回啊，即系 whatever 啦，咁即系总之澳洲属于我哋，我哋而家要攞翻咁样样咁嘅意思啦。但系就照计冇理由用收复嘅咁样样。咁我唔知啦，因为即系我系 A B C 嚟嘅， 中文唔系几好。 系啊，我六岁嚟嘅，中文唔系几好。但系如果你话我要收复澳洲咧，咁我就觉得澳洲系个牛魔王啊咁样样。咁啊系啦，总之就有呢一个嘅行动啦，就叫 Reclaim Australia Rally 啦。咁就系呢一个 Party for Freedom 所发起嘅咁样。咁大家可能記得前幾個星期咧，咁我就同呢一個 Party for Freedom 嘅黨魁 Nick Fox 咧，就喺本節目就傾過偈咁樣。咁亦都咧係有其他主持咧就出席呢一個嘅行動嘅咁樣。咁所以就留翻俾港珠澳同埋南風窗嘅主持自己講翻咧，因為我都唔在場係咪？嗱咁即係點解我唔參與咧？咁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咧，就係即係呢一個黨咧，我即係即係對佢講嘅嘢嘅 principle 咧，即係原則上咧，即係我覺得 OK 嘅咁樣。 即係政綱係嘛？你意思？ 唔係原則上佢所講嘅嘢係 OK 嘅，但係我唔中意佢嗰個發表呢樣嘢嗰個方法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其實我都有參加其他嘅團體咧，即係嗰個路向咧。都是差不多的咁样，但是就不是用这一种方法。咁即系呢一个党咧，即系如果我是要形容佢咧，就是比较市井一啲嘅咁样，即系佢唔会有一个即系深层次嘅论述，即系例如讲即系点解中国人会嚟澳洲，点解要买楼咁样，佢净系见到个 symptom 就系中国人嚟买楼，唔好俾中国人买楼，就会有一个咁样嘅 reaction 啦。 即系会有少少激进啲咧。 就唔關激進事，佢哋係缺乏論述啫咁樣，其實咁，但係真係好多呢啲人都係比較市井啲嘅咁樣，我自己就覺得咁，所以其實市井就冇乜所謂嘅，其實就咁，但係點解即係我覺得佢嗰、那個即係做法有問題咧咁樣其實大部分咧即係都喺佢嗰啲即係字裏行間點樣用字啊咁樣，有時佢哋係會講過咗火位嘅。咁我上次即係同阿 Nick Fox 做呢個訪問咧，即係佢自己都有認啊，即係佢係要 controversial 嘅引起爭議嘅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問題就係咁啊嘛，因為而家媒體唔係企喺你嗰邊啊嘛，同埋主要嘅澳洲嘅民眾即係都係有嗰、那個即係比較偏左少少嘅思想，就係我哋大家要包容嘅咁樣， 要和平 係啦。咁諗係冇所謂嘅，咁所以其實真係你身為一個黨，你要想推行呢一啲嘢，到底邊一個方法好啲咧？即係到底你係用一個即係用腦嘅方法嚟到同人講嘢，或者你係用一個即係俾人哋可以接受到嘅方法嚟到表達好啲啊，定係用一個激進嘅方法嚟表達好啲咧？咁樣樣，咁喺一個民主社會裏邊咧，其實係應該即係首先係用一個比較。即是和平啊，和平理性非暴力啊。 同埋讲啲系容易令人理解嘅，咁人哋 你要俾人哋 接 受 啊 嘛，系啦咁样。嗱，即系好似香港点解要激进咧？嗱，所以我都要讲清楚，即系有啲咩唔同咧。嗱，香港点解要激进咧？就系因为你和理非非系冇用啊嘛，同埋系做咗咁耐啊嘛。咁但系喺英治时代其实系 work 噶嘛。咁其实而家即系点解系有即系激进派嘅冒起咁样样咧？其实都系因为以前嘅。方法咧，而家喺共產黨面前已經再唔 work 啦，因為以前你 deal with 緊咧係一個民主嘅唔係一個民主嘅政府啦，但係係一個民主嘅國家嘅政府所委派落嚟到管治你嘅一個。 政府，咁但係佢都係有民主嘅基礎嘛，咁所以其實你用一啲非暴力啊，同埋一啲友善啲嘅方法嚟到談論嘅方法嚟到傾咧，就好啲嘅，係啦，咁所以我就唔係好即係支持呢一個黨嘅。講法和做法，還有最主要是沒有這個條件嘛，即如果你出來的就說中國佬死開，中國佬死開，即如果你是這樣的，你是反而會令到人反感的，你會反而令到人覺得、哦、原來即反對、中國人買樓這件事原來是種族歧視的樣、就算你如果是有一些、有用腦來到想這件事、啊、或者是有研究這個歷史、啊、還有你看看中國的局勢是怎樣會導致這件事，如果你就我不支持呢中國人來、澳洲、投資的這樣、跟著呢你一說這句話呢人家就立刻想起真是一班真是很市井的鄉下佬在 City 那裡大喊、啊、這樣你就反而是會令到、即系人哋有一个反感咯，咁 同埋即系讲嘢有啲理据啊，咁样样咧，即系有力啲支持佢哋讲嘅嘢，即系唔系话哇就咁我话我唔支持，我唔支持，我反对啲乜嘢咁样样噶嘛？ 唔系，佢哋其实都有嘅，咁但系我觉得佢哋唔应该用一个 呢、這个方法， 唔应该用呢个方法，系因为呢一个方法系反而系本身会支持你嘅，搞到而家都唔支持啦，即系讲得好简单就系咁样样啦吓。但系即系虽然系咁样讲咧，嗱事实上我系知道咧呢一、這个 Reclaim Australia 嘅呢班朋友咧，其实佢哋出嚟 protest 嗰阵时候咧，佢哋示威嗰陣時候咧係和平嘅，咁但係就係惹嚟咗嗰啲 socialist 啦，即係極啲極左派咧，就係走出嚟又吐口水啊，又講粗口啊，咁跟住警察又射胡椒噴霧啊，咁樣樣，咁你搞到成個景象咁亂嗰陣時候咧，人哋唔會覺得你係和平咯，即係人哋會覺得你製造麻煩咯，咁樣樣。所以我自己個人咧就覺得咧係應該用其他方法啦，咁樣。咁但係又好似 Nick Fox 上次所講咧，咁我又駁唔到佢呢句説話咧，佢就話：咁如果我唔係咁 controversial 嘅，如果我唔係咁惹爭議、啊、不是咁惹爭議性的，咁人哋都唔會，你而家都唔會訪問我先啦，係咪？咁佢又啱，咁所以咧就咁樣講，嗱，即係咧大家有大家唔同做嘢嘅方法嚇，咁我就唔參與噶啦，呢啲就咁，但係即係佢本身做呢、這、一個。即係行動嘅背後咧，咁其實都係要即係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咁樣嘢。咁同埋尤其是咧嚇，我反而覺得即係鬼佬參與就唔好啦，因為你係鬼佬參與，人哋一定會話你種族歧視嘅，即係呢個冇得講嘅。咁但係你中國人參與就好啦。嗱，咁原因係咩咧？就有 即係而家中國人唔係幫中國人啦，中國人反而覺得中國人唔啱啦。 就有幾樣嘢嘅。咁第一咧就係、是、你中國人，你走出嚟要參與呢一啲活動咧，你就係一個好大聲嘅姿態話俾人聽咧。我哋黃皮膚啊、黑頭髮、黑眼睛嘅人咧，就視自己為澳洲人。嗱、啊、呢、這個你淨係即係姿態上就已經係有好大嘅 impact 啦，係咪？咁同埋另外有咩嘅好處咧？咁樣就係、是、你試想一下，即係當你係揸住個牌寫住 Stop Chinese Immigration 嘅、或者係 Stop Chinese Investment 嘅咁樣樣。我、原來揸住呢個牌嗰個係中國人嚟嘅喎，咁跟住即係側邊有啲鬼佬佢就會，咦？我咁大个牌说Stop Chinese Migration， 我以为系冒犯紧中国人，但系点解侧边有中国人嘅咧？咁佢哋就会开始问你啦。啊，咁跟住之后你就解释啦，你就话嗱，我咧就系从香港嚟嘅，你哋其实而家喺澳洲已经好啲噶啦，咁样样，因为我哋喺香港咧。即係個廁所咧，係真係連只腳屈，即係都要屈住先至可以去到廁所嘅咁樣樣。即係啲屋咧係細到唔可以住人嘅，咁同埋咧係貴到天價，係冇人可以買到。點解香港咁樣？就係、是、因為中國人嚟香港買樓。我哋喺香港，我哋身為香港人，見到中國對香港所做出嘅效果，咁我哋覺得咧，即係呢一個情況咧，如果澳洲人唔 do something 嘅話咧，呢、這個情況都係會發生喺澳洲。我身為一個澳洲人，因為我係有澳洲國籍，我身為一個澳洲人，我唔可以讓我個國家咧有個咁樣嘅下場，咁所以我今日就出嚟。 哇，好嘢！ 嗱，你咁樣講嗰陣時候，你側邊嗰啲鬼佬咧，佢哋就會覺得哇，原來。有咁多即係我當我講 Chinese， 即係黃種人、黑頭髮、黑眼睛嘅人咧，咁樣樣。哦，原來佢哋有咁多都愛國嘅。咁佢哋你即係你試想下，如果成班係白鬼咁，跟住之後 Stop Chinese，Stop the Chinese， 咁跟住喺街上見到我 Chinese 嘅，咁我有啲癲嘅人咁樣樣噶，嘿，我要打佢，即係可能會發生噶嘛。即係你呢啲反彈越嚟越大噶嘛，係咪？咁但係如果喺你呢個 group 裏面係有 Chinese 嘅，咁首先你會克制咗呢啲嘢啦，咁同埋另外呢你係會令到人哋了解多啲，即係例如香港同埋中國之間嘅矛盾啦，馬來西亞人同埋中國人係唔同啦，新加坡人同埋中國人又唔同啦，即係你會令到佢哋係 see the difference 啊，甚至如果你係中國人嘅，即係你 你 yourself 係 Chinese 嘅咁樣，你可能係因為即係俾中國迫害，或者係中國個環境好明顯冇咁好，咁所以你先嚟澳洲啦，係咪？即係因為我哋身為公民，我哋成日都係話點解你由中國公民要變做澳洲公民咧？咁好簡單，就係因為做澳洲公民好啲，可能有多啲機會啊咁樣樣。咁即係你係認同做一個澳洲人係一個比較好啲嘅嘢啦咁樣樣。咁如果你係認同呢一樣嘢嘅，咁你根本應該係參與依啲一齊出嚟行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反而咧，即係雖然我自己唔參與啦咁樣咁但係我係會建議多啲亞洲人係參與呢一啲嘅活動嘅咁樣樣，因為其實反而你參與呢一啲嘅活動咧，就係會令到你會得到更加多社會嘅認同。 嗯， 即係即係 Chinese 啊，華人啊，成日都話，啲鬼佬都唔當我哋係一份子嘅，成日咁講啊嘛，係咪？嗱，你都要問下你自己，你有冇當你自己係澳洲人先？即係定係你當你自己係 Chinese first 先？即係好似李小龍打鬼佬咁樣，我而家嚟到澳洲咁樣，你就蝦我嘅，我一定要 stand up for my own people。你即係你係咪咁樣諗嘢咧？即係如果你係咁樣諗嘢，咁你已經有問題啦。咁就所以如果你係身為一個公民嘅嚇，澳洲嘅澳洲嘅公民嘅，你應該就用翻你自己嘅公民身份嚟到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些事情，还有即其实你一个华人在这些活动出现是胜过10个鬼佬出现的。你如果你的活动是有1000个鬼佬都好，人家只不过是超一班种族歧视的友，是不是？但是如果即是 instead of 有一个1000个白人走出来的活动，有一个100个华人走出来的活动，黄皮肤黑眼睛的人走出来， 效果会好多。 话我哋系反对即系中国嘅投资嘅咁样，你话嗰个 effect 大几多？啲人即刻睇呢件事就即刻唔同咗啦。 系， 所以反而更加多华人系应该参加啲比较右翼啲嘅，或者系中间偏右嘅政党同埋团体咧，就反而系会令到你有更加多社会嘅认同。你如果系走去另一边嘅话，我哋要同鬼佬对立嘅咁样，咁人哋咪觉得你系 enemy 咯。 嗯， 系咪先？咁但系而家系一华人都是这样做，所以这个是戆居的。所以呢，反而如果你是想得到社会的认同，你是要参与他们，就不要对立，说我是中国人你是鬼佬，我们对立的，然后之后人家说 或者善于叔叔得把声，然后 人家 说这些 种族歧视的说话歧视你，然后之后你歧视我，你为什么不当我是澳洲人，我是不是二等公民，但是你是一早自己决定了你要做这个二等公民，是不是？好啦，哇，讲咗好多啊，咁样样。嗱，今日咧，其实就想讲呢个 topic 嘅，呢、這个 topic 想讲咗好耐噶，就系讲关于政治光谱咁样样。咁你知道我哋成日都讲咧左翼同埋右翼啦，咁样样。咁咁但系我呢一个节目咧，即系西方论坛咧，即系成日都系讲关于呢一个嘅自由主义吓，自由意志主义吓 ，libertarianism 咁样样。咁即系之前都有人问我啦，咁到底 libertarianism 系左翼定系右翼咧？系咪啊？因為我哋平時淨係識得分左翼同埋右翼噶嘛嚇。嗱，咁左翼就係咩咧？咁即係個歷史就唔講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啦。當時即係法國大革命啊，咁跟住即係保皇黨企喺右邊啊，咁跟住即係反對皇帝企左邊啊，咁樣樣。咁啊呢個就即係等啊等啊台長講啦。呢啲就咁，但係其實咧，即係除咗左右之外咧，其實咧係有埋上下嘅嚇，即係呢個好似指南針咁，東南西北咁樣咧嚇，佢都係有一個十字咁樣。嗱，咁除咗左右之外咧，亦都係有上下嘅喎嚇。咁左右大家知係咩咧？即係例如左翼嘅就係代表咩？即係通常左翼咧就係讲喺无论系经济啊或者社会嘅一啲嘅事啦，咁样样，即系例如移民嘅咁样样，即系有更加多移民入嚟啊，咁呢个就系左翼啦，系啦。咁如果系想真系控制移民嘅，就系叫右翼，系啦。咁如果系好中意大家平等嘅男女平等吓，基佬同埋直佬都平等嘅咁样样， 左翼啦。吓， 咁呢个又系左翼。咁但系如果有啲人话其实唔系平等嘅，咁呢个比较偏右翼啦，即系有啲系高啲，有啲系低 啲 嘅。系啦，呢个就系右翼啦。咁即系例如嘅，如果你系左翼嘅文化上咧，呢一个又系 cultural relativity 啦，咁样样。你会话即係鋼琴啊，同埋聽優雅嘅西方音樂啊，小提琴啊， 藝術啲， 係啦，呢啲咧就係叫做高級嘅嚇。咁如果你覺得呢啲高級，而即係吹一個即係打通咗嘅樹枝啊，咁跟住即係嗰啲土著黑掹掹咁跟住唔應該黑掹掹，唔係黑掹掹冇所謂㗎，因為無分貴賤，顏色咧都係完全冇問題 嘅， 係啦，平等嘅，所以無論黑或者白或者黃咧， 即 係 畫到花面貓都係平等 的，係啦。 嗱，所以咧，我讲黑掹掹咧，呢个非常之尊重。如果你觉得我讲黑掹掹话系歧视佢哋，其实你系歧视紧黑呢样嘢。咁、所以唔该你小心啲啦。咁、anyway， 如果你黑掹掹嘅，坐喺条街上面，咁跟住即系抹住条布啊，咁跟住喺身上面点啲白色啊，咁跟住成面满晒须啊，嗱，呢个系非常之有文化嘅。 系啊，我哋好尊重文化噶， 非常尊重。嗱、如果你觉得即系呢个即系坐喺 Darling Harbour 咁跟住收银仔吹 Didgeridoo 嘅，即系呢个。这个通了的即是这条树枝拿出去布 他们叫做笛咯 布笛是笛呢即是是用铁链出来啦有制要感啦还有全部有 tune 过啦这样是啦但是如果你是觉得弹一个钢琴穿西装啊，同埋即系你攞喺个地下嗰度，同埋吹呢个 Didgeridoo 系一样嘅吓，文化平等嘅吓，冇分高低嘅嗱。这个就是左了。咁但如果你是法西斯的你觉得即是弹钢琴是高级过吹 Didgeridoo 的、啊、这些就叫做右翼的这些就是啦。咁不知道大家是企喺边啲嘅立场啊，系同埋即系好似大妈跳舞嘅，又系艺术吓，呢啲都系大妈跳舞系艺术，嗱芭蕾舞咧都系艺术咁样样，咁所以咧 要平等， 无论大妈舞同埋呢个 芭蕾舞 嘅芭蕾舞咧。都是无分贵贱的这样的、这个就是左翼了。但如果你觉得大妈没那么鬼核突即是又即是肥师奶在那里即是肥师奶这样的扭下扭下又唱一些老老土土的红歌啊但是啊不是芭蕾舞就优美了。 我看到有个 新闻。这些呢也都是右翼的这些。 我看到个新闻呢是说呢在个地铁上面看到个大妈一路听歌一路 跳 舞在个地铁里面。 是啊哇这些这非常之好啦是不是他是将他的文化就帶唔到嗱，呢啲就係左翼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係覺得有分貴賤嘅咁樣，咁啊右翼啦。咁另外即係都係講平等啦，就係、是、職業無分貴賤啦咁樣。即係啲人成日咁講啦，啊無論你做醫生或者律師嘅咁樣，又或者你係倒垃圾嘅咁樣，其實都係一樣嘅。嗱、咁呢啲就左翼啦咁樣。咁所以即係起碼喺工作呢個範疇咧，啊我想話俾你聽咧，即係所有香港人都係一定右翼嘅。 哦，咁啊係 啊，即係你會唔會話？哎、欸、不要緊的阿仔你大个倒垃圾都一样的只定是啲阿妈会话呢嗱你唔读书啊嗱你就要是啊你唔做医生律师你就要倒屎啦即係係讲边样呢咁样。嗱同埋呢嗱尤其是在西方國家不要講少，真的職業無分貴賤的真的。 哦，咁啊係啊， 因為無論我，因為無論你是做醫生或者律師咧，同埋即係你做任何其他職業咧，即係都不可以歧視人哋話。你是赚多啲或者赚少啲啦首先就。因为有啲人是为咗自己嘅理想即係例如 age care 嘅即係你做社工嘅帮老人家嘅可能你嘅人工係好低嘅。咁但係哇你係帮助社会啊呢样嘢呢係非常之崇高嘅咁样係咪、甚至有啲人好似真係做牧师嘅咁样都係一个好崇高㗎因为真係将自己生命係即係去侍奉人咁样咁都好好啦咁样。咁例如喺西方社会咁样呢即是做这个的性工作者都是可以有政府的 funding 的。因为有 有些人呢即可能 有些的残障 disability 啊这样。所以呢他们就不可以有一个正常的性伴侣这样。所以真的在英国和澳洲都 是有 government funding 呢是可以给他即是去呢一啲记载吓嚟到使用嘅咁样，记载嚟到使用嘅， 即系令到佢一个健康啲嘅。 冇错啦，嗱呢啲就叫职业无分贵贱啦。嗱咁所以照计咧，如果你系左翼嘅咧，你应该要同你嘅小朋友讲就话，无论你做律师定系医生定系做鸡啊，都系咁支持你嘅。咁但系咧，一啲右翼法西斯嘅，即系阿妈咧就会话嗱。阿女，你千祈唔好做雞啊！咁樣樣嗱，呢啲就叫做歧視啦，即係根據左翼嘅思維嚟到講，係咪？因為即係你淨係用政府嘅層面嚟睇啊，係咪？喂，你做雞呢樣嘢啊，就性工作者係政府認可嘅工作嚟㗎，係有政府 health funding 㗎，大佬。所以你點可以咁樣？ 即 係 正當嘅職業嚟。 係啊，正當職業你點可以咁樣睇得人哋嘅工作咧？係咪？冇错啦，所以呢个咧就系左右翼之分啦，咁样样吓。咁你听我啲行政嘅口吻都知道我系系leaning towards 边嘅啦，咁样样。咁但系呢个自己个人睇法啦，其实点都冇所谓嘅。嗱，原因系咩咧？点解我话其实大家点睇都冇所谓啦？头先我所分享嘅即系虽然系好不偏不倚啦，咁但系我讲呢个几即系字面上几不偏不倚啊！你唔信睇翻只 transcript 啦，啲字好不偏不倚噶。咁但系讲啲声衰啫嘛。嗱 ，SBS 系咁样教你嘅就系、是。好啦，咁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的、这个的就是 嗱，上下之分系咩咧？咁样嗱，即系头先讲左右嘅，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咁但系上下系咩咧？嗱，上下咧就系呢一个嘅政府嗰個控制度有幾大啊？嚇，即係最低就係政府係零控制嘅咁樣，咁去到最高咧就係政府控制曬 嚇 咁樣。即係所以上面咧就係可以叫做即係獨裁主義啦，就叫 authoritarianism 啊，即係 Google 咁樣譯，但我唔係好中意啊，我就叫佢做權力主義，因為未必係獨裁嘅嚇。但是关于权力主义，因为这个权力呢是你可以人民给予这个政府都可以叫做权力主义的。这样亦都是人民是可以透过民主来到给这个权力的政府的。但是这个权力是未必受欢迎的。这样例如是怎样呢，例如的三个人去 camping 咁样，咁一个人咧就咩都准备好晒啦，即系又准备食物啦，准备水啦，准备指南针啦，准备睡袋啦，将啲污水变成可以饮用嘅水嗰啲丸啊，咁样就咩都准备好晒啦。咁但系佢嗰两个 friend 咧就乜鬼嘢都冇带到。好啦，咁之后咧佢就去到呢一个荒山野岭啦。咁去到呢个荒山野岭嗰阵时候咧，就到深夜啦，咁样咁咧佢就开始瞓觉咯，就要瞓觉咯。咁但系嗰两个咩都冇带到， 系 啊，咁所以佢系投票。咁樣，咁佢就話咧，嗱個睡袋嘅，同埋呢個帳幕嘅，嗱我哋投票，邊個話應該有帶到嘢嗰個人要全部要曬舉手，佢自己一個舉。唔好意思，即係你咁樣做係唔公平嘅，因為我哋咧係相信因為我哋相信民主嘅，大家投票，嗱所以咧呢個 tent 咧呢個 tent 咧 帳幕 咧嚇帳幕就歸我，嗱個睡袋咧就係俾另一個人，咁你啊你今晚我俾嗰嚿木你，咁跟住之後你坐喺度饮汤算啦，咁样咁跟住食物嘅又系咁啦，咁人哋有准备食物，另外嗰个就冇啊。嗱，我而家要求咧，你有准备嘅呢一嚿饼咧，就分三份，我哋每人一份，大家话好唔好？举手投票，举手。所以咧，所以呢一个咧都系你可以透过民主就做咗独裁出嚟都可以噶，咁样。咁其实你系大石砸死蟹，其实系吓。咁所以其实呢一个都系唔公平嘅，咁样。咁所以即系一方面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系去到呢、這、一个即系打横就系左右翼啦吓。咁打直嗰个咧上边咧就系、是、权力主义，咁下边咧就系、是、无政府主义，即系你想点就点啦，咁样。咁其实即系双方都唔系几好嘅，其实 好极端啊，两边。 两边都极端嘅，所以其实唔系极端，即系大部分人都系喺中间，但系中间系偏。边度咧就系个问题啦，咁样样。好啦，嗱咁其实即系呢一个 authoritarian 同埋 libertarianism 个分别点解系咁重要咧？即系其实系比左翼同埋右翼更加重要咧。多解释个理由系咩啦？咁样样。例如嘅，如果你系烧圣经噶啦，咁样样，即系我最憎耶稣，我要烧圣经咁样样。咁你觉得你系政治光谱，你系边边咧？ 左咯， 系啦，咁你系偏左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你系话即系我最憎可兰经嘅，我要烧可兰经咁样样，咁你系偏左定偏右啊？ 右咯， 系啦，嗱喺西方国家就系咁啦，咁但系咧喺其他地方咧就未必系咁样样嘅，咁但系我今日用西方国家嗰个思维嚟谂先啦，系啦，冇错，咁所以如果你想烧正经圣经咧，你就偏左嘅，如果你想烧可兰经咧，你就偏右嘅，咁样样 ，OK， 嗱，咁但系说话就咁样样啦。如果你是一个政府的，或者如果你是一个选民的，咁样咁你家阵系要即系投票啦，咁样咁如果你是左翼的，咁样咁你梗系会即系反对一啲右翼人烧你个可兰经啦，系咪？ 吓 咁你会讲歧视啊嘛，系咪？吓咁但系右翼人咧就系会禁止一啲左翼人咧就系烧圣经咁样，因为咧圣经咧系圣洁嘅，吓系 holy 嘅，系咪？咁、但系其实两件事系一样噶， 系啊， 吓。 个出发点 系一样的，个出发点系一样嘅，咁但系系喺两个唔同嘅政治光谱里边啫，其实系，咁所以个问题其实就唔系话应唔应该烧可兰经或者应唔应该烧圣经，其实个问题唔系咁样，个问题就系许唔许可烧其中一样。即是可不可以烧咁样。咁如果你是在这个的 libertarianism， 如果你是自由主义，咁嗰个方法就是怎样呢，就是说嗱你想烧圣经 please go ahead， 你咪烧咯咁样。如果你想烧可兰经，咁你咪烧咯。咁大家就可以做大家自己想做嘅啦咁样。 咁如果你係最憎白人嘅咁樣，咁你可以咁講㗎。如果你最憎黑人嘅，你都可以咁樣講㗎。咁但係你係要信得過呢一個民眾呢，係最後會 make up their minds 嘅，即係佢哋最後係會接唔接受呢一啲燒書呀、啊、咁樣，或者去到邊個情況先至係會接受燒書呀、啊、咁樣呢。咁 whereas 呢，如果你係講即係獨裁主義嘅，就會話即係如果當時係基督教嘅教廷係 in charge 嘅，佢就話可能經必定要輸。咁但係聖經咧就唔燒得咁樣。咁但係如果係左翼當道嘅咁樣，咁佢就會話咧聖經燒得。啊！但是《可蘭經》就不燒得，因為《可蘭經》咧 係 神聖啲嚇。咁同埋，如果你燒《可蘭經》咧，係 discrimination 係 racist 嘅咁樣樣。咁所以如果你係用獨裁主義咧，你一定係 hypocrite 嚟嘅嚇，你一定係前言不對後語嘅。另外啦，即係唔單止係聖經啊咁樣啦，即係例如燒旗嘅都係一樣噶咁樣。嗱，燒澳洲旗嘅同埋燒伊斯蘭國旗其實都係咁樣樣嘅。嗱，即係你好多啲左翼人咧係想燒伊斯蘭國旗嘅，係咪？咁但係好多左翼咧就會想燒澳洲旗嚇。咁但係好多即係保守嘅澳洲人咧就會想燒呢一個伊斯蘭國旗喎，咁樣。咁但係即係根據即係澳洲而家比較政治正確嗰個嘅思維咧，咁樣就會覺得燒澳洲旗係 OK 嘅咁樣。咁但係燒伊斯蘭國旗咧就係歧視嘅嚇。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呢一個即係前言不對後語嘅問題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最後最緊要就係咩咧？反而咧唔係。即係到底你嗰、那個政治光譜嘅，你自己嗰個 position 係左定係右，其實呢一個係冇乜所謂嘅。其實最緊要就係咩呢？就係、是、無論你贊唔贊成其他人對呢一件事嘅睇法係咩都好，你俾唔俾人哋一個權利可以發表佢哋自己嘅意見，其實呢一個係更加重要嘅。好，我哋翻返嚟繼續講。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嚟第二节西方论坛。哇，咁其实咧，我呢一个系，其实呢一节咧本身系想即系带入即系呢一个政治光谱呢样嘢，即系之后咧，我系想做一個 test 嘅咁樣樣，因為其實佢網上咧就係有一個叫 political coordinates test 咁樣樣啦。咁咧呢一個 test 咧就有36條問題嘅。 哇！ 咁每一條問題咧就係睇下你政治光譜係左定係右，政治光譜咧係上定係下，到底你係偏自由主義多啲啊，定係你係偏呢一個 權 力主義多啲咧咁樣樣。咁嗱，我真係啱啱計過條數咧，36條問題，即係我當佢30條啦。 係啊， 即係我講咁鬼多嘢，如果每條講兩分鐘嘅，咁已經講成個鐘頭。咁我節目得一個鐘頭，咁我點講？而家仲講咗30分鐘添，係咪？咁點搞咧？咁所以我諗咁啦，就分 part A 同埋 part B 啦，咁樣樣。咁我今个星期咧就录埋下次嗰个节目，咁跟住即系我哋就两个钟头嘅节目就系做呢一个嘅 test 啊，同埋即系讲埋我头先想讲嗰啲 point 好唔 OK？ 好 OK， 好啦，就咁样样。咁头先节目里边咧就讲到咧，其实即系喺呢一个光谱里边咧，其实唔系净系分左右嘅，其实左右是没什么所谓的，因为其实这个是你的政治立场，个个都有不同的看法，其实 OK 的。 那 问题是当你有这个政治立场的时候，你会不会将这个立场来压在人家身上呢？其实这个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自己个人来讲就觉得不应该压下去的，这样不应该压下去的。所以即我们之前的节目都讲过，即关于这个同性婚姻。其实而家基督徒係最怕啲咩咧？咁樣樣，基本上佢哋唔係怕同性戀可以結婚啊，即係 who cares？ 佢哋係唔 care 噶咁樣樣。咁但係佢哋係驚嘅係咩咧？咁樣樣就係當同性婚姻係合法化嗰陣時候咧，佢哋就會用平等條例啊，同埋其他嘅法律咧，就 係 歧視法啊咁樣樣，係要將佢哋自己呢一個思維咧就壓喺其他人身上，就包括咧就係逼啲教會咧一定要 俾基佬結婚啦咁樣，或者係學校嘅就唔可以教一啲即係反即係同性戀嘅 agenda 嘅一啲嘅教導咧，就係唔俾嘅， 或者唔教佢哋講爸爸或者媽媽。 係啦係啦，因為呢、這、一個係啦，呢、這個講得啱啊，因為我上次嗰個節目出咗街之後咧，就馬上咧有另一單新聞啊，就係話喺美國咧就係有12個Democrats 啦，佢哋咧就係要求即係政府以後嘅 documentation 咧，就唔可以再用父母嚇，唔可以再用爸爸媽媽 father and mother 依兩個字，就必須咧用啲中性嘅詞語，例如 spouse 啊，唔可以用 husband， 唔可以用 wife， 要用 spouse 啊咁樣樣，因為咧如果係用 husband 同埋 wife 咧，就係歧視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啲人就係話，其實同性戀咧，淨係想結婚啫嘛，你點解唔俾呢個權利我哋啊？因為好簡單，即係。他們是會將這個權利呢就是踐踏去到其他的範圍的、這個一定會的， 第一想移、 是的，想移都沒所謂，你想要的就給你咯，例如的你不想叫 husband and wife， 你想叫 spouse 的，行，你 go ahead、你可以的，即根據自由主義，根據自由主義 please go ahead、我和我節目之前都說過，就你想跟棵樹結婚的 please go ahead、沒人阻到你，因為你不會影響其他人、你想跟車結婚的 please go ahead、我剛才說的例子呢不是極端、因為呢真的有一些人是想這樣做，還有而且真的有些人這樣做了的、咁如果你係想咁樣做而唔影響其他人嘅，咁你咪 go ahead 囉。咁但係你唔好將你自己呢一個嘅信念同埋思維呢就係壓喺啲唔相信呢一樣嘢嘅人身上。所以其實最主要嘅問題呢就係咁啦。咁所以真係其實就算係基督徒同埋同性戀其實都係可以做 friend 㗎其實。如果即係大家雖然喺呢一個左右嘅政治光譜係對立嘅，但係如果大家都喺左右嘅下邊嚇，即係 libertarian 嘅，大家都係自由意志嘅咁樣樣，咁我哋基督徒喺翻自己基督教會結婚，有翻自己嘅儀式，咁牧師咧就可以自己即係做講翻自己想講嘅嘢嘅，咁但係另外咧都有其他教會係歡迎咧同性戀結婚嘅，咁都 OK， 咁佢自己可以因為真係有本音嘅嘢，即係佢可以用本基 Bible 嚟到做呢個講道嘅，咁都可以噶，因為即係基督教教會係最開放噶啦，即係最保守嘅都有，咁但係最開放嘅都有，最開放到咧直情唔信聖經嘅都有，咁所以其實你個光譜咁大，其實冇所謂噶，係咪？咁同埋另外咧就係、如果係同性戀嘅咁樣，佢哋自己想進入自己嘅關係嘅。未必只是同性戀，如果你是三個人、四個人、五個人、六個人，任何 combination 想組織一個多元家庭的、please go ahead， 你不要影響其他人就可以了、okay？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大家談不到計呢？其實呢就不可以賴曬同性戀那班嘢，真係我非常不偏不倚、就是因為呢在多年來呢、其實這個不只是教會的問題，因為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即無論有沒有教會都好，即係中國都冇同性婚姻啦，中國都唔係因為教會啊嘛，所以其實呢個係冇關係嘅。咁但係因為即係當權者通常都係直嘅咁樣，咁當權者咧即係喺係啊，喂，英文有句説話呢、這個 joke 嚟嘅，笑話嚟嘅。咁跟住即係佢話 ，Do you know why kings are always straight？ 點解啲皇帝同埋君王永遠都係 straight 嘅？點解佢係直嘅？ 點解？ 係因為佢哋係 ruler。 哎呀好无聊 所以全部有关系。所以 呢有根有据啊， 当权者是直的，就算不是直，即係好似羅馬咁樣，佢哋都冇承認到同性婚姻呢一樣嘢，佢哋承認同性戀嚇可以有同性嘅性行為，咁但係佢哋都冇承認同性婚姻呢一樣。 咁係嗰時羅馬咁淫亂嘅時代都係冇呢樣嘢 咯。係啊，係啊，係啊，嚇。咁我幫你戴頭盔先啦嚇。淫亂唔係因為同性，係因為佢哋同啲即係牛羊會發生性行為啊，同埋即係佢有好多嘅性故事啊，即係有戀同癖啊咁樣，係因為嗰啲範圍係啦。咁但係同性係非常 normal 嘅，咁我都好支持咧，即係佢哋可以結婚，但係唔可以將佢哋自己嘅信念咧，就係要壓喺人哋身上，即係人哋叫老公老婆嘅老公仔老婆仔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你就即刻揾警察嚟拉佢哋，因為佢哋咁樣講。是歧視緊你，即係傷害你弱小心靈。因為咧，哎呀，你而家係 remind 緊我，我哋兩個男人咧係冇 husband and wife。咁你係咪覺得你係比我哋更加好先咁樣樣？咁你係咪歧視我哋先？其實呢一啲咧就不可接受嘅。咁所以即係頭先講到咧，就係即係無論你係基督徒或者係左翼嘅同性戀者咁樣樣，咁如果大家都係 libertarian 嘅，大家都有計傾。 大家都有自己的会所，大家都做自己的事。但是当一方面呢是用这个的权力主义的，是用 authoritarian 的，就是说哦你gay啊，你在厕所发生性行为啊，拉你这样、 嗯、 或者甚至在中东国家呢就找石头掟你，虽然左翼的团体不会出声啦、嗯、因为牵涉很多其他东西、 嗯、 但是他们不会出声、嗯、OK？咁呢一個就有問題啦 ，OK？ 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即係當呢啲同性戀佢哋當權啦咁樣樣，佢哋咧就話：哦，你叫老婆做老婆，叫老公做老公唔得啊！呢啲歧視嘅，要叫伴侶。嗯你 配偶 或者配偶，咁跟住之後，如果你以後去 shopping center 或者係平時同人傾偈啊，你老公做啲咩㗎？咦，你老公喺邊啊？咁樣就即刻咧有個 wee woo wee woo 聲就出現咁樣，咁跟住即刻秘密警察嚟拉你話你歧視，即刻 on the spot fine 嗱，咁就唔得啦。係因為你唔可以逼人哋話哦冇啊，我配偶去咗買嘢啫嘛，即係你唔應該咁講嘢。但係左翼人就會。將佢哋呢一啲嘅思維咧，就係壓喺你嗰度，所以即係其實咧，其實反對同性婚姻咧，唔係真係唔俾你結婚啊 ？Who cares？ 你想結婚咪結婚咯。個問題係嗰個權力主義嘅問題，嚇個問題係個權力主義嘅問題。而好似我上次節目裏邊，即係點解我講到興合合咁樣樣咧？即係我最令到我最嬲嘅就係咩咧？如果佢哋走出嚟話冇錯，我哋就係權力主義噶，我哋嚟到咧就係要欺壓你嗰啲基督徒，你哋都惡得耐啦，而家到我哋發威啦。嗱，其實佢咁樣講係有 point 噶，因為即係佢哋嗰個 perspective 就覺得基督徒蝦咗基佬好耐啊嘛，咁樣樣。咁而家係一個報仇嘅時間。咁、根據即係我哋中文都有句説話，就係有仇不報非君子，係咪？即係喺西方國家點解成日講寬恕大家都係因為基督徒啫嘛？咁家陣佢就係最憎基督徒啊嘛，寬恕乜鬼嘢啊，傻㗎係咪？咁所以佢哋而家。有仇不報非君子，他們明刀明槍走出來說、啊、完全沒有問題的、 嗯、 但是最壞就是什麼呢，他們呢就是使用呢這個 libertarian 的 argument， 即是他們扮是自由主義、 嗯 啊、他們扮是自由主義，即是他們因為、那個、 即拿著這個做籌碼、啊、 政治光譜十字架、嗯樣 OK? 他呢就是扮在這個十字架的下邊、啊、樣左邊的下邊、 嗯、 之後、啊、其實呢我們是要自由的、啊、根據呢自由的 principle、如果呢、我們開心而不影響其他人呢、啊、這樣就好了、啊、這個呢是自由、啊、這個是人權、啊、我們這樣做呢是不會影響其他人的、 嗯、 但是之後當他們有了這件事就跟住之後就即刻升咧，就升咗上去呢一個權力主義嘅上面嗰度咧，咁跟住咧就欺壓翻其他人咧，呢一個就係問題，就係因為佢哋講大話同埋扮嘢，呢一個係主要嘅問題咁樣樣，所以咧。即係當人哋話哦，其實我係自由主義嘅，我哋相信自由啊，乜乜乜咁樣樣咧，其實你都要留意佢哋係唔係嚇，就好似。就好似共產黨咁樣啫嘛，即係當年毛澤東佢都係咁樣樣噶，佢、就話嗱，我哋咧就要將權力咧就係要就係要分俾大家嘅農民，咁跟住大家以後投票咁樣樣，即係如果你係睇即係中國憲法照計係應該好民主噶嘛，中國係咪？係啦、 啊， 即係寫出嚟係咁樣樣啊嘛，本身咧就係 libertarian 嚟嘅，就係、是、自由主義嘅、其實都唔係噶啦，咁但係即係總之即係 寫到好似係咯， 即係民眾總之有好多嘅自由啦咁樣樣，咁但係之後咧哦上場啦，咁跟住之後就上咗去呢個 authoritarian。所以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所以其实无论在西方国家其实任何地方都好，需要保护的就是这个自由，其实需要保护的未必是民主，因为民主好像我刚才那个 camping 的故事所说其实是可以导致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有自由的，这样才是好一点的，这样咁即係一間我哋就會開始做呢一個嘅political test 啦，咁樣樣嚇，即係我都俾時間大家係，如果係喺電腦側邊係可以試下啦。咁呢一個 test 咧，如果你上 Google 就即刻抄到啦，就叫 political coordinates test 咁樣樣。咁如果唔識串 coordinates 嘅咧，咁啊唔好做啦，因為之後嗰啲問題你都睇唔明噶啦，咁樣樣嚇。咁但係就上網 Google 啦 ，political coordinates test 咁樣樣，咁就有一個網咧，就係喺呢個 celebrity types 嗰度咧就見到噶啦，咁樣樣。咁啊，大家可以抄下，係啦 ，political coordinates test 咁樣樣上 Google 抄就得噶啦。咁嗱，點樣做呢一個嘅測驗咧？咁樣樣，咁其實呢一個測驗咧都係有做嘅方法嘅，咁樣樣。咁其實咧，你做呢一個 test 嗰陣時候咧，你就係要考慮下自己。對呢一件事嗰個睇法嘅原則係咩嚇？即係你未必係淨係睇佢字面嗰個問題係咩，但係你係要研究佢背後個原則係咩。咁跟住就之後再 assess 過嘅咁樣樣。咁例如嘅，有其中一條問題咧，即係一間唔知道會唔會做到，因為佢呢啲。 question 會 random 嘅。 哦、oh, okay. 例如嘅，我知道佢其中有條問題咧，就係咁樣嘅，就係話啊，政府應唔應該咧將財富轉移，即係由有錢嘅去到窮嘅咧？咁樣嗱，咁呢一個咧。例如咧，就係好在乎你喺邊度啦。如果你喺香港嘅，你可能會好支持啦咁樣。咁如果你喺澳洲嘅咧，即係有好多人咧，就係 已經攞緊政府錢。 係啦，攞緊政府錢啦，咁仲 complain 唔夠啦。咁同埋喺澳洲亦都係有好多人咧，就係寧願攞政府錢同埋唔做嘢，都唔做嘢。點解咧？因為如果佢出咗去做嘢咧，最後得翻嚟嘅錢係少啲嘅咁樣。咁你咪戇居咯，係咪？又或者你可能係你出去做五日嘢嚇，做四十個鐘頭嘢，你最後得翻嚟嘅錢咧係多過就。咁留喺屋企$100嘅咁样样，咁我做咩要出去做嘢啊？我搭巴士唔使钱啊，傻噶，系咪？系啦，咁所以即系你最后嗰、那个思维就系谂咩咧？就系、是、到底你系 lean more towards， 即系你嗰、那个倾向吓，你嗰个倾向到底系咩咧？咁样即系例如你会教你嘅子女咁样样，嗱，你要努力啲做人嚟到搵钱，搵咗啲钱咧就俾穷人，你系咪咁样教人嘅咧？吓，你系咪话嗱使你要努力搵钱，咁跟住之后咧就分俾啲唔做嘢嘅人，你系咁样样啊？定系你会话嗱，你要努力啲搵钱，自己买翻自己间屋？定係點樣呢？如果你係即係呢個叫比較自私啲嘅思維咧，咁你就會應該選擇咧，就係唔支持政府啊，即係將財富轉移嘅。其實就同埋我都想加個 point 就係咩咧？其實香港嘅問題唔係財富轉移啊，因為財富轉移你只係會令到窮人係更加窮，同埋永遠都係要一路都係收政府錢嚇。香港嘅問題即係如果你係睇翻。即系香港獅子山下嘅期間咁樣樣，個個做嘢都好辛苦。但係你做嘢嗰陣時候，你係知道你係有一個出路，你知道你有一個將來，你努力做嘢咧係會有回報 嘅。有個好嘅前途。 冇錯啦。咁但係以前喺獅子山下啲人唔會話：，哎，我等政府俾我錢啊！即係冇啲咁嘅嘢噶嘛嚇。咁所以其實香港而家所缺乏嘅咧，唔係缺乏呢個資金轉移啊，即係唔係缺乏財富轉移啊，缺乏嘅係機會啊嚇。即係如果我以前獅子山下，我可以即係自己。即系买少少食材咁，跟住之后喺街边摆档，你可以。你而家喺香港，你冇其他机会，即系你一定系要做即系一啲大公司或者政府嘅奴才，先至系可以 survive 到。 系啊，而家都谂都唔敢谂添啦，啲所谓嘅机会。 系啊，咁所以 打死一世 所以咧，即系就算喺香港一个即系咁贫富悬殊嘅情况里边咧，如果你真系问我，同埋即系大家真系问心咧，这个唔系财富转移嘅问题，这个咧系有冇机会嘅问题。所以当你系睇翻呢一个问题。背后的 principle 咧，你要睇翻呢个原则咧。如果你系好似我咁样谂咧，其实你系会选择咧唔同意嘅咁样。OK， 啊，咁另外一条问题就系、是、我一阵会讲个36条问题啊吓，但系首先要解释下点样答噶嘛，系咪？ 冇错。 系好啦，另外一条问题嘅就系、是、啊呢条有趣啦，就系话政府应唔应该有规则，就系规管揸车戴安全带？ 哇 哇 哇！ 嗱、啊，有趣咧，系咪啊？呢条问题你要首先你要点样谂咧？嗱，即系如果你系唔谂嘅，你就首先话我应该咁样样，因为你已经接受咗，即系呢个国家有呢一样嘢啦嘛，系咪？咁但系你当呢个国家冇呢一样嘢， 冇呢个条例， 你当冇呢样嘢先。咁跟住之后你就要谂啦，咁样样，到底政府要求人民揸车嘅时候或者坐车嘅时候必定要戴安全带，佢背后嗰个原则系咩？个 principle 系咩？ 安全咯。 咁但系。安全还安全啦，但系点解要有个咁嘅法律 保障人民嘅安全咯 ？OK， 系啦，即系话政府觉得呢样嘢系对你好嘅， 系啦， 咁佢就要立法啦， 系啦， 嗯 ，OK， 嗱咁。嗱，咁跟住之後呢一個 principle 呢一個原則咧，就包含好多其他嘢嘅喎，即係例如香煙係有呢一個叫做簡單包裝啦，即係咩叫 plain package 咧咁樣，就真係咧有啲爛嘅肺啊，有啲爛嘅腳趾啊咁樣，即係嚇你，等你覺得係好核突嘅，咁等你唔好食。呢個都係政府覺得呢樣嘢對你好，咁先要做啦，係咪？ 係啊。 咁嗱，咁如果香煙可以咁樣，咁其實快餐應唔應該都有呢樣嘢咧？即係應唔應該你買一個麥當勞薯條嘅時候，即係嗰個 應該送埋張相咩？ 係啦，紅色嘅嗰個 M 字，即係前面嗰個 M 字 ，instead of 有個 M 嘅，會唔會整一個大肥佬啊、脂肪啊、 有個心臟係、 啦，同埋或者有個墳墓喺度嘅，因為有一個人太肥，咁跟住之後食死咗嘅、你會唔會想買麥當勞？你見到啲咁嘅嘢咧？ 唔想。 係啦，唔想啦。咁但係呢、這個。对你好的、哦、 啊，这个政府对你好的。啊，那另外呢就是，或者配额了好不好，啊，因为，快餐都是不好的嘛，是不是，那比如配额了，啊，OK，啊，因为呢，快餐是不好的，所以就配额。每一个人呢一个星期只可以吃两次麦当劳或者 KFC 或者 Hungry Jacks，okay? 你只可以一日里面只拣两餐，再多的呢政府罚你钱好不好啊， 不好。 啦，或者直情呢是炸的食物全部不炸得了，因为全部都要用这个 air fryer 来炸啦，樣，在澳洲啦，例如即之前呢平时即街啊，咁样好多地方咧，系有好多公园嘅咁样。咁啲公园咧，佢哋咧就系整走咗啲 equipment， 即系嗰啲小朋友玩嗰啲 playground 咧，嗰啲咁样吓。 马骝架啊，嗰啲啊。 系啦系啦，嗱，以前咧我细个嗰阵时候咧，佢嗰啲斜滑梯系好高嘅，吓，即系有啲好高好高嘅斜滑梯，真系可能系有 同埋铁嘅，可能系嗰啲斜滑梯， 可能系有三米高都有，两，三米高都有，系好高嘅，即系你斜落去真系有离心力。但系而家唔好啦。因为咁样系危险，所以咧就等小朋友咧就系即系玩一啲唔好玩嘅， 同埋而家变晒胶嗰啲咯。 系啊，就算跌亲咧都冇事嘅咁样嘢， 痛啫。 系啦，咁其实最后出翻嚟嗰个情况就系点咧？就系，每一个人咧，即系都会觉得，哦，政府会保护我嘅，所以就冇晒个人嘅 responsibility 啦，咁样样。即系你细个嗰阵时候，你扑过嘅，你喺嗰个三米度跌落嚟嘅，可能一千个小朋友，可能有两个会死咗。咁但系大部分其他嘅小朋友咧，佢就学到，哇，以后爬呢啲嘢要小心啲啦，系啦。咁其实系会之后引发好多其他嘢嘅，即系到你，即系你，因为你知道你做一样嘢嗰阵时候会有 consequence 啊嘛， 吓。 咁所以即系到你可能读中学嘅，即系有人俾丸仔你食嗰阵时候，你好唔好食咧？咁样样，咁你会知道，我细个嗰阵时候爬过呢一个马骝架，咁我唔小心咧，就跌咗落嚟就整亲，三个星期冇得翻学，同埋整亲只手咁样就好痛。咁如果我今日又拍呢粒丸嘅，咁我以后个 consequence 会系点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教育嚟噶，其实系，咁所以最后咧就系个问题就系话，政府可唔可以觉得一啲嘢好嘅，就将呢样嘢就压落你嗰度咧？所以呢一個咧就係你嗰個傾向啦，嚇，你嗰個傾向到底係覺得，哦， government knows best， 嚇，其實 government knows best 就係咩咧？就係話其實你當你係話政府應該咁樣做咧，你嘅意思就即係話咩？就真係你信政府多過你信人。 嗱， 人應唔應該或者你揸車嗰陣時候應唔應該綁安全帶咧？我話俾你聽，無論政府有冇咁嘅法例，我揸車都會。所以你点解要有嗱，即系呢样嘢唔会影响你噶，系咪？ 吓， 即系如果你系自己揸车嘅，你都会买翻架车系有 seat belt 噶嘛，吓，就算佢冇嘅，我一定会自己装翻个噶嘛。OK， 即系好似而家好多车佢有呢个 NCAP safety rating， 佢系 above。即系佢系高过政府嘅需求嘅，其实系咁跟住政府嗰个需求，佢系越即系越高过政府嘅需求咧，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嗱，我哋咧系比政府嘅需求再高咁多噶，咁样样，咁你咪觉得呢个系好嘅卖点咯？OK， 咁所以对于一个成熟嘅大人嚟讲，你根本自己就会绑安全带， 系 咁你点解要政府 立法 逼你一定要呢？是不是？即係當然有很多其他理由，即係呢個係要大家做成一個習慣啊，各樣 blah blah blah 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咁，但係咧個 point 就係咩？就係當你答呢一條問題嗰陣時候咧，你就唔好淨係睇佢呢一條問題基本佢係講啲咩。其實你係要諗翻呢條問題，其實佢嗰個背後到底係想講啲咩？如果你係回帶 rewind 翻去之前咁樣，就係諗到底點解政府要有一個咁嘅政策咧？咁樣。其实这个政策它背后的原则或者那个 ideology 是什么呢？它的思维是什么呢？那个思维最后就是不信人民。 是。 因为我不信得过你自己会绑安全带，所以呢我要立例做这件事。这个是不信人的行为来的。所以即对我来说，身为一个自由意志者呢，我就觉得不好的。还有即是如果你是信这个进化论呢，这样即是不绑安全带，那你就全部死了。跟着之后我们繁殖下一代之后呢，就是下一代全部都是绑安全带安全人来的，全部都是。那么好了，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世界上面，即尤其是在西方国家这么多这些政治正確，嚇咁多呢一啲本身有公園，即係有啲 playground equipment 嘅公園，要拆咗個 playground equipment， 因為呢個 安全嘅問題， 因為安全嘅問題，又或者係嗰、那個 嗰個保險太高嘅咁樣樣，本身人哋咧係可以做啲好好玩嘅 rides 嘅咁樣樣，咁但係咧而家唔做啦，點解咧？因為咁樣樣係犯法嘅。又好似喺美國咁樣樣，即係你知細個睇 Charlie Brown 啊、Snoopy 嗰啲漫畫咧，花生漫畫咧，即係其中一個女仔就成日開呢一個lemon stand 嘅嘛，即系 lemon drink stand 嘅嘛，即系卖柠檬汁咁样样嘅嘛。呢一个系传统美国好兴嘅，系啲小朋友细细个就喺自己间屋外边搭一个木铺头仔咁样样，就系咧经过嘅途人咧就系五毫子或者几毫子咁样，就系买一杯柠檬饮品，就系等啲细路仔咧可以学识金钱嘅道理咁样样，就系话即系点解？咦？喂，呢、這個一毫子喎，點解我唔可以一杯嘢賣五蚊，我咪賺多好多錢咯？咁跟住之後你報價五蚊，經冇人買嘅，咦？點解冇人買嘅？我因為貴，咁你就明白咗好多即係人生嘅道理啊！即係你細細個幾歲咁樣做生意，你其實就已經學到好多嘢，同埋你知道原來錢唔係咁易賺翻嚟嘅。OK， 你知道父母要送呢？即系呢一个玩具俾你，呢、这、一个玩具几钱啊？哦，$10嘅，咁跟住知道$10，哇！咁我咪要买100杯柠檬茶，我先至可以买到呢、这个。哇！原来钱系咁难赚翻嚟噶。咁以后爸爸妈妈送礼物俾我，我会尊重好多啦。咁样，所以其实你小小一个咁嘅举措，即系你可以喺你自己门口嘅街边可以买一啲 lemon drinks 嘅咁样。其实是对个小朋友嘅健康成长是非常之好嘅一样嘢咁样。咁但系咧在美国呢咁样啲卫生帮呢就嚟啦，就咦你卖 lemon drinks 你有冇 license 啊？冇 license 封你铺，佢系封啲几岁小朋友嘅铺咁样。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呢就系卖书咁样，佢呢就系做佢系即系话喺呢个 neighborhood 里面呢，就系如果有人系有啲书系睇完嘅，你摆喺度咁跟住之后呢，其实佢唔系卖添，佢就一个 library 啊，即系佢自己唔使钱 volunteer 咧，就喺屋企咧就整个书架，就将啲人哋唔要书摆喺度，咁跟住咧你想交换咧就一本换一本咁样，其实呢个好好啊。咁跟住之后佢又唔知咩即系咩啲 safety violation 啊，有冇买 insurance 嘅问题咧咁样。是啊，即係人哋可能入到你嗰個 garden 嘅，可能即係你嗰個書架撐親啊，或者如果人哋夾親隻手指點賠錢啊，咁跟住之後你又唔俾小朋友咁樣搞，嗱呢啲就係叫大政府所為。咁所以其實政府做呢啲法例，佢可以話其實我係為你好嘅咁樣，咁但係到最後係咪真係為人民好咧咁樣？咁同埋另外嘅問題就係、是、我使乜你對我咁好啊？你是誰啊？你是我老豆啊，大佬，我點解要聽你講啊？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大政府同埋小政府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即其实最后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小政府主义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癫，但是只不过是说我是相信民众，还有每一个人是应该可以自决。如果你是想日日吃麦当劳吃死你自己，而你是觉得这样是开心的，你又不影响其他人，那你就吃 咯。那是你的事来的。 喂，真是的、哦、如果有些人是吃东西为乐的，中国人有人以食为先，民以食 为 先是的、他是觉得吃东西是最重要的、如果要即系日日食嗰啲萝卜啊、西芹啊咁样样，咁跟住食生果啊，同埋净系食面包、啊， 即系冇晒人生意义啦。 系面包都冇益添啊！如果你日日都系咁样嘅，我活到1000岁我都唔想，我宁愿活到30岁，但系日日食 KFC 嘅，咁我就开心。 或者日日食九大鬼。 系啊，如果人哋系咁开心，咁你由得佢咯，咁样系咪？如果人哋想揸车，佢唔想绑安全带，咁佢揸车死嘅，咪佢自己嘅事咯。嗱，咁但系啦，即系如果我哋睇翻呢个问题咧，其实佢。所導致的問題不是只是一個人死那麼簡單，即是例如的這個也都是會影響保險的樣、即是如果別人不戴安全帶令到我的保險費是提升的這樣，其實這個都有問題的樣就所以即最後要問自己的問題就是什麼呢，就是即其實這些問題它背後的原則到底是什麼了、如果所以其實你不可以只看他那個問題的字面，即你要看他背後到底他背後的 idea 是什麼呢，他的意念是什麼呢，然後才可以好好地做這個測驗的樣。好，那我們下次的節目就會回來就一起做這個測試，歡迎大家都一起 join 我們、但是呢如果大家是現在想馬上自己上網做這個 test 都歡迎你的樣，就是可以上這個 Google， 然後之後就是尋即係 search 呢一個 political coordinates test， 咁咧你就可以上呢一個 celebrity types 嗰個網咧就會揾到噶。好，咁我哋咧下次翻嚟再見啊，一齊做呢一個嘅測試啦。好 ，OK， 拜 拜。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